是真的要离开我，不是你的错，都怪他横刀与你我，真的不再爱我之后，只有我回头，走到路上被他偷走，不再有真是抱歉爱的手头，我不一起挽住两个人的两个方向，送给了输，真的痛在爱过之后，只有我回顾，我的梦想被他偷走，不再有可是当初爱的手痛，我努力去挽住， 再见北极雪，这个是李满婷的作词，周传雄作曲，周传雄和陈慧琳合唱的一首歌，收录在了专辑《星空下的传说》当中，在2006年的5月发行。歌曲呢，深情并茂地讲述了作者创作时的一个感受还有记忆。 北极雪下在梦中，春天的霓虹，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？已经习惯牵我左手，我很惦记他，想问候不问候，不知什么名字、哦、应该为你笑过，为你哭过，为你牵他走过，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象征什么，有时怦然心动不成什么，如果梦里再相逢，北极还在下着雪，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，北极雪下在梦中，春天的霓虹，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、yeah、你总习惯牵我左手，我还能期待想问候不问候，不是什么理由，为你哭过，为你牵他走过，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，于是怦然心动不是沉默，如果梦里再相逢，北极还在下着雪，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，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，如果梦里再相逢，北极还在下着雪，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，笑过，为你

私的音响。 与搭乘的班机一起飞，飞过了坏日线到另一边，那里冬天会下雪，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，给你的心邮票没有贴，一封封贴在我抽屉里面，望着窗外的下雪月，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。你是否已经看见上雪月，它慢慢地慢慢缺，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全感谢。是否还会记得上雪月，让它慢慢地缺，慢慢远，原来有情人不尽岁月，缺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在我抽屉里面，望着窗外的上雪月，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。你是否已经看见上雪月，它慢慢地慢慢缺，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变成感谢。你是否还会记得上雪月，让它慢慢地缺，慢慢远，原来有情人不计岁月，缺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 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《流金岁月》，我是梧桐。马上我们听到的这首《你并不懂我》，这个是华语女子双胞胎组合 BYU 演唱的一首中速情歌啊。这首歌曲呢，由杨妍妍还有彭潇明填词，收录在了 BYU 组合2012年的8月3号发行的首张写真 EP《2020爱你爱你》当中，并且呢，在2012年7月23号在百度舞厅首播。 开始变成习惯，习惯没有时间，我们相陌相认，不再关心谁的明天。看不见我内心隐秘的逻辑在耳边，听清谣言的声音喊着努力多一点，不记得化成美丽的消息，我真的好想念。我们失去的不足陪伴才发现，有多希望能够回到从前，回到那年， 继续往下走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羽泉的一首主唱的歌，词曲都是羽泉， MV 导演呢是袁旭虎，收录在专辑《最美》当中，1999年11月16日发行的歌叫做《感觉不到你》。 我怎么感觉不到你？曾经你就是我的空气，因为你的爱，我在呼吸。相爱的人有默契，所以你的沉默也变成了爱情。 我们的问题在于 感觉不到你，你

像一把火，燃烧了整个沙漠。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，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。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，开满了青春的花朵。我在高山上，你在青城河，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。你给我下雨天亲吻我心窝，我给你下微风吹开你花朵。爱情的夏花都属于你和我，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。你给我下雨天滋润我心窝，我给你下微风吹开你花朵。爱情的夏花都属于你和我，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。好像一把火，燃烧了整个沙漠。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，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。 马上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李琦的演唱，张畅作词的歌，收录在专辑《给十年后的自己》当中，名字叫做《思念如线》。 幸福降落在谁身边？沙漠也能变成花园，轻描淡写的岁月，像泛黄照片，记录着那些永恒瞬间。如果时间是种考验，回忆慢慢练习收敛，笑看世界的善变，像过眼云烟。珍贵的不需要说感谢，就让思念如线，放飞到天边，刻在心里面。眼看飞逝流年，慢慢沉淀，变成了纪念。那些美丽善变，时过境迁，若有若现。回忆慢慢练习收敛。

才能听你才生活， 这是唱过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 岁月流转，在时间的长河里，谁都是匆匆过客。生命的舞台里上演的剧情，无论悲喜，或功成名就，或寂寞无名。 匆匆那年，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？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，永恒不变。如今岁月，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看场 IMAX 电影。 Signor Pretorio, vedo che sono. Non lo so.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。 喜欢雨滴划破肌肤的感觉。 还有 Aqua 香水的中调。当然，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可以爱你真好，可以想你真好，可以被你拥抱，想起你的微笑，就是会心跳。可以爱你真好，可以想你真好，可以为你疯到泪水里尝得到活着的味道。 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马上听到的歌《不要告别》，这是由三毛填词、易之清作曲的一个作品啊，被当年台湾的一代偶像刘文正演唱的深情款款催人泪下。这次杨坤重新演绎，不仅完全颠覆了刘文正纯美的嗓音，更在编曲当中加入了歌剧的元素，用自己特有的沙哑声线来缓缓道来，同样具有催泪的一个作用。 我知道我的爱人，我的眼睛有两个你，三个你，十个你，半个你。不要抱歉，

下，请你静听，是谁在耳语爱的诺言？就像那些开在山坡上的杜鹃，花季时那羞涩的蓓蕾，满枝芳香，满心荡漾。怎料风雨凄凄飘然而过，匍匐满地的落红如泪如血，曾经的诺言被烟雨浸润，秋风吹拂，早已不是当年的味道。李翊君，诺言。 我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会让我感到那么多伤悲，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都孤注一个褪色的诺言，我不了解沧海桑田你将一切相信的事改变，我不相信付出过的真心要收回就能收回，我不明白人世间的聚散只因为我们所谓的缘分，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，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用这么多的寂寞来等，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， 感谢各位收听，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吧，祝各位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咯。